第十六课，生词，133页。 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Israël, Israël, off, off, sadeh, sadeh, tzava, tzava, tzvaot, tzvaot, oved, oved, nevi'ah, nevi'ah, ovadia.Ovadia, Vayomru, Vayomru, Yehuda, Yehuda, Yemima, Yemima.